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34集。他从杨良那里得知过皇帝与太后关系紧张的原因，也亲眼见过两人间的暗潮涌动。他还知道皇帝是个天生心狠手辣的性子，但他还是没想过皇帝会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段感情。兵临城下，皇帝凭智谋一手扭转了局势，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更证明了自己的手段无人能及，他是天生的君王。既然已经是胜券在握，那这样的残酷手段就只能称之为泄愤了。疏远、幽禁或者事后依法论罪什么都可以，为什么偏偏是火烧寝宫，一把火将所有的亲人烧成焦炭呢？包括那些愚蠢的亲王，可他们是皇帝的叔伯兄弟，包括那个无情的妇人，可是他是养育了皇帝的母亲。这样的方式超过了陈泽明的理解范围，理智上他可以明白皇帝在斩草除根以绝后患，感情上却不能接受这样彻底的翻脸无情和离经叛道。这样的君王让陈泽明觉得惧怕心寒，而且无法沟通，他们就像两个世界的人，彼此孤立，完全没有焦点。他想起当初的杨良，杨良经历过的那些与自己如今所面临的几乎完全相同，如今他已经彻底的明白了杨良的想法。那个人以渐渐疏远万人之上的君王这样旁人难以做到的潇洒姿态，摆明了自己的立场。那自己该怎么办？坚守信念还是顺其自然？袖手旁观还是推波助澜？陈泽明更进一步感受到了自己的软弱，当信仰与现实起了冲突，他只能束手无策。而以他现在的经历与智慧，他尚做不到看穿这一切。渐渐的，火光冲天，宛如白昼，只照得须发可见。陈泽明低着头，逃避般不看那光亮处。如此立了半晌，忽闻身后有人悄悄走近，他猛地转过头。从假山刚刚绕出来的女子，看到此处居然有人，惊骇得几乎跳了起来。 怎么是你？ 是娘娘让我出来看看，何事喧闹？ 陈泽明听到是殷殷，心中更乱，脸上突然发起烧来，所幸是背光，小红或者也看不出。他病好后许久不曾想起这位嫡亲的表妹，父母偶然提起他也会立刻转开话题。突然之间，他们曾经有过的甜蜜，那些他常记在心里的回忆，竟成为了一种痛苦的折磨了。每当他想起从前，便会同时忆起那个夜晚殷殷可能看到了的景象。但陈泽明又忍不住要回忆当时殷殷眼前的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，这样的猜测简直让陈泽明崩溃。 那奴婢先告退了。 回去吧，你一个女孩子也生了不安全，宫中失火也是常事，叫你们娘娘，叫你们娘娘不要太牵挂了。 是。 陈泽明估摸着那火也快烧完时，才返回火场。果然，宫殿已经烧得一片通明，院墙已经塌了几处。见得到里面房屋火苗从门窗直往外舔，似乎要攀到天空中去。杜近旦仍站在火前默默看着，面上白须在热浪中胡乱飞舞，更衬出他神情冷静如丝。见到陈泽明此刻才来，显然是无功而返。杜近旦善意地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陈泽明看到他，想起城下的杨如亲，心道是了， 这些人才是真正投万岁性情的人，自己又何必跟着掺和。此时整个屋顶轰的一声落了下去，显示最后一根柱子终于被烧断，大殿轰然坍塌，一时间漫天火星，焰势大盛，热浪逼人。身边兵士赶忙将两人往后扯了几步，避开那迎面扑来的滚滚热气。火中随即响起几声惊恐叫声，尖锐刺耳，已分不出男女，只听出凄厉惨绝之意。 还有没死透的？ 陈泽明将手挡在额前，低下头，不忍睹听。火烧了几个时辰才熄灭，直到天白了，陈泽明开城出兵时犹看得到那股浓烟。这一战并没花太多的时间，打一场敌明我暗的战根本没有悬念。亲王左右两军中唯一让陈泽明有些惊讶的是威王的世子，那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。在遇到陈泽明和杨如清前后两方夹击后，亲王军大乱，其他人纷纷举旗投降，就是这样的劣势之下，他与手下的数百亲兵依然战斗到了最后一刻。那勇气也许源于血统中一脉相承的固执和听到父王死讯后的悲愤。陈泽明在看到他被乱枪戳死的瞬间，升起了一种浓重的悲伤，却完全没有胜利后的喜悦。他在马上瞭望战场，只看得到血和尸首相叠。他不想打这样的仗，平生第一次，陈泽明产生了激流勇退、解甲归田的念头。太后宫中失火的消息此刻已经传遍整个京城，数百人整整挖了一上午才将那废墟清开，挖出了数十具尸首。尸首们俱烧成焦炭一般，哪里还认得出容貌体态？太监们只得一具具用白布掩了，放在空旷处以待辨认。像那些逝去的人，有的身前何等显贵，有的又何等卑贱，此刻却终是平等了。挖完最后唯一能确认的是，当夜太后宫中无一人有兴趣侥幸生还。皇帝弃而下旨，太后因失火轰逝，举国待孝三日，五日内不得谈论政事，以祭奠太后在天之灵，并下旨追究当值内侍官之责，狠狠查办。可怜那太监平日也算是个勤勉之人，昨夜见火起之光时便已吓破了胆，急匆匆带人去救驾，又被殿前司拦住，看着那火势和重兵，心知此番自己难有活路，在火场边失魂落魄守了一整夜，待圣旨下达，侍卫来托时，那太监木呆呆地任人摆弄，也不喊冤，似早已吓傻了。战事完结，陈泽明将战俘等事项一一安排妥当，进宫面圣时早已经举目皆肃。目力所及处翻起无风自动，见或宫女行过也不敢大声，悄然来去，无声无息，只如鬼魅一般。忆起昨夜惨案，陈泽明突然打了个寒噤，心慌之余只觉得一股阴气自背后升起，回头看看分明空空如也，心下骇然不已。人说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如今他身为执行者，纵然是奉命行事，心里头终也是虚了几分。他本来已经有些心头不安，这一下更加不是滋味，突然便觉得这一生种种努力所求的却在昨夜一夕折损了，心灰之余恨不得立刻便离开此地，找个安静之处，从此对国事不闻不问，平淡自在的生活。待在御书房见到皇帝，胡思乱想才稍微收敛些。皇帝一身白衣，正依在龙椅中发呆，此时此刻他固然不可能有什么悲戚之意， 但神采涣散，似乎也并非得意之情。陈泽明就战况简紧要地说了几句，皇帝也不作声，隔了片刻方点头让他退下。陈泽民心中微微恻然，皇帝到底还是后悔了。可人死不能复生，昨夜自己劝阻时他只当耳边风，如今来回有什么用？他再不善心计也知道这不是提退市的时机，只得叩首败退。刚出御书房，一个小太监跟了上来。起先陈泽民还不曾注意，走了一段发现那太监总在自己身后，便暗自留了心。待走到了拐角处，突然加快了速度。那太监见陈泽民猛然跑了起来，也是心急，急忙奔了上去。可转了弯一看，哪里还有人？那太监正发着愣，突然被人从身后扭住了胳膊。 是你？怎么这副打扮？ 我…… 你不在宫里伺候主子，扮成太监到处跑作甚？ 将军，将军，这事情太大了，我不知道应该找谁说。 怎么了？ 昨夜娘娘，娘娘她去了太后寝宫。 我说，你昨夜明明说，让你出来看出了何事，你分明是这么说的，你现在在胡说什么？ 那是，是娘娘要我这么说的。她说无论是谁来，不能让人知道不在昭华宫。 你骗我，你去那里干什么？ 说完这话，陈泽明突然想起殷殷说恨皇帝时那个决然的表情，刹那间一切通透。他张着嘴如遭雷击。小红见他终于明白事态，连忙点头。 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是莹莹让你来的，对不对？她想让我见她。她在哪里？我马上就去。她是不是生气了，竟想出这样狠的招数？ 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啊！娘娘她，我不知道娘娘在哪里啊，她在太后宫里啊。 我不相信，你跟我去找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